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从今天起，我们隆重推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克里斯朵夫离开了高恩，回到寓所，写了封信给罗孙，声明撤回他的作品，同时也不隐瞒他撤回的动机。这是跟罗孙和他所有的党徒决裂了，后果是立刻感觉到的。报纸对这个计划中的表演早已大肆宣传，这一回作曲家和表演者的不欢而散又给他们添了许多嚼舌的资料。某个乐队的指挥为了好奇心，在一个星期日下午的音乐会中把这个作品排了进去。这幸运对于克里斯朵夫简直是个大大的厄运。作品是演奏了，可是被大道喝彩，女歌唱家所有的朋友都约齐了要把这个傲慢的音乐家教训一顿。至于听着这阙交响诗觉得沉闷的群众，也乐于附和那些行家的批评。更糟的是，克里斯朵夫想显显演奏家的本领，冒冒失失地在同一场音乐会里出场奏一阙钢琴与乐队合奏的幻想曲。群众的恶意，在演奏大卫的时候为了替演奏的人着想而留些余地的，此刻当面看到了作家就尽量发泄了。何况他的演技也不尽合乎规矩。克里斯朵夫被场中的喧闹惹得心头火起，在曲子的半中间突然停住，用着挖苦的神气望着突然静下来的观众，弹了一段马伯洛打仗去了，然后傲慢地说，这才配合你们的胃口。说着他站起身来走了。会场里顿时乱哄哄地闹了起来，有人嚷着说这是对听众的侮辱，作者应该向大家道歉。第二天各报一致把高雅的巴黎趣味所贬斥的粗野的德国人骂了一顿，然后是一片空虚，完全的、绝对的空虚。克里斯朵夫在多少次的孤独以后，再来一次孤独。在这个外国的、对他仇视的大城里，比什么时候都更孤独了。可是他不像从前一样的耿耿于怀，他慢慢的有点觉得这是他的命运如此，终身如此的了。在史丹芬家和高兰德同时学钢琴的还有一个年纪不满14岁的女孩子，她是高兰德的表妹，叫做葛拉齐亚·普翁淡比，皮肤黄澄澄的，颧骨带点粉红， 脸蛋很饱满，像乡下人一样的健康。小小的鼻子有点往上翘，扩大的嘴巴线条很分明，老是半开半合的。下巴很圆，很白，神色安详的眼睛透着温柔的笑意，鼓得圆圆的脑门，四周是一大堆又长又软的头发，并不打卷儿，只像平静的水波一般，沿着腮帮挂下来。他是意大利人，父母差不多成年住在乡下，在意大利北部的一所大庄子里。那边有的是平原、草场跟小河，从屋顶的平台上眺望，底下是一片金黄的葡萄藤，中间疏疏落落地矗立着一些圆锥形的杉树，远处是无穷无尽的田野。四下里静极了，只听到耕田的牛民和扶犁的乡下人尖锐的叫喊。妈妈去世了，老爸心肠很好，很懦弱，是这个世家出身的意大利人。他身子结实，性情快活，人很和善，就是有些孩子气，完全没有能力管女孩子的教育。老蒲翁淡比的妹妹史丹芬太太回来参加嫂子的葬礼，看见孩子那么孤单，不由得很揪心，决意带他到巴黎去住些时候，让他忘记一下丧母的悲痛。格拉齐亚哭了，老爸爸也哭了，可是史丹芬太太决定了什么事，大家只有服从的份儿，没有人能反抗的。他是一家之中最有决断的人，他在巴黎自己家里掌管一切，他的丈夫、他的女儿、他的情夫，因为他对于责任和快乐能兼筹并顾，为人又实际又富于热情，并且极喜欢交际。移居到巴黎之后，幽静的格拉齐亚对着美丽的高兰德表姐深深的钟情起来，使高兰德看了好玩。人们把这个野生的和顺的小姑娘带到交际场和戏院去，大家继续拿她当孩子看待，她也自认为是孩子，其实早已不是了。她颇有些自己藏得很紧而觉得害怕的感情，对于一个人、一件东西，常常会热情冲动。他暗中恋着高兰德，偷他一条丝带，或者一块手帕什么的。当着表姐的面，他往往一句话都说不出，而在等待的时候，直到就要看到表姐的时候，他又焦急又快活，简直会浑身颤抖。在戏院里，要是他先到而后见到了美丽的表姐穿着袒露的晚礼服走进包厢，受到众人注目的话，格拉齐亚就会满心欢喜地笑了，笑得那么谦卑亲切，抱着一腔热爱。而高兰德和他一说话，他连心都为之化开了。穿着白色的长袍，美丽的黑发蓬蓬松松地散披在皮肤暗黄的肩上，把长手套放在嘴里轻轻咬着，又闲着没事儿把手指往手套里伸进一点。他一边看戏，一边时时刻刻回头看着高兰德，希望他对自己友好地瞧一眼，也希望把自己感到的乐趣分点给他，用褐色的明镜的眼睛表示，我真的爱你。在巴黎近郊的森林中散步时，他形影不离地跟着高兰德，坐就坐在他的脚下，走就走到他的前面，替他拨开伸在路中间的树枝，在没法插足的污泥中放几块石头。有天晚上，高兰德在花园里睡得冷了， 问他借用围巾，他竟快活地叫了起来，因为那等于是他的爱人和他拥抱了一下，而围巾还给他的时候又留下了爱人身上的香味儿。也有些他偷偷看着的书，有些诗使他感到一种慌乱的甜美的境界，还有某些音乐，虽然人家说他还不能领会，而他也自以为不能领会，他可感动得脸色发白，身上出汗，他那时的心情是谁也不知道的。除此之外，她只是一个性情柔和的小姑娘，糊里糊涂的，懒洋洋的，相当贪嘴，动不动就脸红，有时几小时的不出声，有时叽叽呱呱的说个不休，容易哭，容易笑，会突然之间的嚎动，也会像小孩般纵声狂笑。一点毫无意义的小事就能使他乐，使他高兴。他从来不想装作大人，始终保存着儿童的面目。他尤其是心地好，绝对不叫人家难过，也绝对受不了别人对他有半句生气的话。他非常谦虚，老躲在一边，只要是他认为美与善的，他无有不爱，无有不钦佩。他往往一厢情愿地以为别人有如何如何的优点。史丹芬家负责他的教育，但是已经很落后的了。他跟克里斯朵夫学琴，就是这样开始的。他第一次看见克里斯朵夫，是在姑母家某次宾客众多的宴会上，跟无论哪种客人合不来的克里斯朵夫尽弹着一曲没有完的柔板，把大家听得直打哈欠，似乎快完了又接了下去，使听的人以为无穷无尽的了。史丹芬太太非常不耐烦，只是不便发作，高兰德却乐死了，觉得这可笑的局面挺有意思，也不怪克里斯朵夫感觉迟钝到这个地步，他只觉得克里斯朵夫是一股力，而那股力使他很有好感，同时也认为很滑稽，但绝不愿意为他辩护。唯有小格拉奇亚被这音乐感动得眼泪都上来了，他躲在客厅的一角，最后他溜走了，因为不愿意让人家发现他的骚动，也因为受不了大家背后拿克里斯朵夫取笑。几天之后，史丹芬太太在饭桌上说要请克里斯朵夫教他学琴，格拉奇亚听了心里一慌，汤勺掉在了汤盆里，把汤水溅在了自己跟表姐的身上。高兰德说他还是先学一学吃饭的规矩，史丹芬太太马上补充说那可不能请克里斯朵夫了。格拉奇亚因为和克里斯朵夫一同受到埋怨非常高兴。克里斯朵夫开始上课了，格拉奇亚身子又僵又冷，手臂交在身上没法搬动，克里斯朵夫拿着他的小手校正手指的姿势，把他们一只一只放在键盘上时，他竟要瘫软了，唯恐在他面前弹不好。但尽管练琴练到几乎害病，但表姐烦躁地叫起来，他当了克里斯朵夫的面总弹得不成样子，他喘不过气来，手指不是僵似木块，就是软如棉花。他把音弹糊涂了，重音也倾倒了。克里斯朵夫把他埋怨了一顿，生着气走了。那时他竟恨不得死掉才好。克里斯朵夫完全没有注意他，只关心高兰德。格拉奇亚看了表姐和克里斯朵夫的亲密，很是羡慕。 虽然有些痛苦，但他那颗善良的小心毕竟替高兰德和克里斯朵夫欢喜。他认为高兰德远胜自己，所以大家的敬意归他一个人占有也是挺自然的。直到后来他必须在表姐与克里斯朵夫两者之间挑选一个的时候，他才觉得自己的心已经不向着表姐了。他凭着小妇人的直觉咂摸出来，克里斯朵夫看了高兰德的卖弄风情和雷维葛的拼命追求，非常难过。他本能的不喜欢雷维葛，而自从他知道克里斯朵夫厌恶他之后，他也厌恶他了。他不懂高兰德怎么把雷维葛放在和克里斯朵夫竞争的地位而引以为乐。他暗中开始用严厉的目光批判高兰德，一发觉他某些小小的谎话，便对表姐突然改变了态度。高兰德虽然觉得，可并不明白为什么，以为那是小姑娘的使性。可是格拉齐亚对他已经失掉信心是毫无疑问的了。高兰德从一桩小事情上可以感觉到，有一天晚上两个人在园中散步，忽然来了一阵骤雨。高兰德有心表示热情，便把格拉齐亚裹在了自己的大衣里，免得他淋雨。要是在几个星期以前，格拉齐亚一定因为能够偎贴在亲爱的表姐怀里而感到说不出的欢喜。这一回他却冷冷地闪开了。并且高兰德说格拉齐亚所弹的某支乐曲难听的时候，他还是照旧地弹，照旧的爱好。从此他只关心克里斯朵夫，他的柔情使他有种直觉，能体会到克里斯朵夫苦闷的原因。而以他那种孩子气的多操心的关切，他也把克里斯朵夫的痛苦大大的夸张了。他以为克里斯朵夫爱着高兰德，其实克里斯朵夫对高兰德的关系仅仅是种苛求的友谊。他以为克里斯朵夫很痛苦，所以他也为克里斯朵夫而痛苦了。可怜他的好心竟没有得到好报，表姐把克里斯朵夫惹得冒火了，他就得代表姐受过。克里斯朵夫心绪恶劣，借小学生出气，在琴上改他错误的时候极其不耐烦。有天早上，克里斯朵夫被高兰德惹得格外气恼，在钢琴旁边坐下来的态度是那么的粗暴，把格拉齐亚仅有的一些小本领吓得无影无踪，他手足无措。克里斯朵夫怒气冲冲地责备他弹错音符，把他吓昏了。克里斯朵夫又生了气，拿着他的手乱摇，嚷着说他永远没有希望把一个曲子弹得像个样，还是弄他的烹饪或女工去吧，他爱做什么都可以。可是天哪，切勿再弄什么音乐，弹些错误的音叫人听了受罪。一说完，克里斯朵夫转过身子就走，课也没有上完。可怜的格拉齐亚把眼泪都哭尽了，那些难堪的话固然使他伤心，但更伤心的是他一心一意要使克里斯朵夫满意，结果非但没有做到，反而搞出些糊涂事，叫自己心爱的人气恼。后来克里斯朵夫不再上史丹芬家，格拉齐亚就更痛苦了，他想回家乡去。这个连幻想都是那么纯洁的孩子，始终保存着朴实清明的心地，住在大都市里跟骚动狂乱的芭蕾女子混在一起非常不惯。虽然不敢说出去，他已经把周围的人批判得相当准确。 但他像父亲一样，因为心好，因为谦虚，因为不敢信任自己而胆小怯懦，他让霸道的姑母和惯于支配一切的表姐摆布。虽然暗器给父亲写着亲切的信，可他不敢告诉父亲，爸爸，把我接回去吧。老爸爸虽然心里极愿意，却也不敢接他回去，因为他怯生生地露出一些口风，史丹芬太太立刻回答他说，格拉齐亚在巴黎很好，比跟他一起好多了，并且为他的教育也应当留在巴黎。可是终于有一天，这颗南国的小灵魂再也受不了放逐的痛苦，必须向着光明飞回去了。那是在克里斯朵夫的音乐会之后，那天他和史丹芬一家一同在场，眼看那些群众以侮辱一个艺术家为乐，他心都碎了。在格拉齐亚眼里，艺术家就是艺术的化身，是生命中一切神圣的东西的化身。他想哭，想逃，但他非听完那些喧闹、虚斥与叫嚣不可。回到姑母家，还得听那些刻薄的议论，听高兰德一边哄笑，一边和吕西安交换些可怜克里斯朵夫的话。他逃到房间，倒在床上痛哭了半夜。他自言自语地和克里斯朵夫说着话，安慰他，恨不得把他的生命都献给克里斯朵夫，因为毫无办法使他幸福而难过死了。从此，他不能再待在巴黎，求父亲接他回去。他和父亲说，我在这儿活不下去了，活不下去了。要是你让我多留一些时候，我要死的。父亲马上赶了过来，虽然抗拒刚强的姑母在父女两人都是极不容易的事，这一回他们也是拿出了最后一点意志，鼓足勇气把他顶住了。格拉齐亚回到酣睡如故的大花园里，不胜欣慰地跟他喜爱的自然界和生灵重新相聚。在他受过创伤而安静下来的心中，他带来了一些北国的哀愁，仿佛一层薄幕，此刻给阳光照着，慢慢地融化了。他偶然想起苦恼的克里斯朵夫，躺在草坪上听着熟悉的蛙声跟蝉声，或是坐在他比以前接触的更多的钢琴面前，他悠然想着自己看中的朋友，他和他几个小时的低声谈着话，觉得有朝一日克里斯朵夫可能推开门走进来。他写了一封不署名的信，迟疑了好久以后，终于在一个早晨，瞒着人，心儿乱跳，走到三里以外，在农田的那一边，丢入本村的信箱。那是一封亲切动人的信，告诉克里斯朵夫，说他不是孤独的，劝他不要灰心，有人在想念他，爱他，在上帝面前为他祈祷。可怜的信，糊里糊涂的中途遗失了，克里斯朵夫始终没有收到。随后，这个远方的女友仍然过着她单纯而宁静的岁月，意大利那种和平、恬静、安静、默想的精神，又回到了那颗贞洁、沉默的心中。可是关于克里斯朵夫的印象继续在他的心灵深处燃烧，像一朵静止不动的火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从今天起，我们隆重推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克里斯朵夫完全不知道，有股天真的温情远远地在关注他，将来还要在他的生命中占据极重要的位置。他也不知道，就在他受辱的音乐会中，有一个将来要成为他的朋友，成为他亲爱的伴侣，和他并肩携手向前迈进的人。他是孤独的，他自以为孤独的，可是志气一点也不消沉。他再没有从前在德国时那种悲苦郁闷的心境，他更强了，更成熟了。他知道是应该这样的，他对巴黎的幻想已经没有了。人到处都是一样的，应当忍受，不该一味固执跟社会做无谓的斗争，只要心安理得，我行我素就行了。像贝多芬所说的，要是我们把自己的生命力在人生中消耗了，还有什么可以奉献给最高尚最完善的东西呢？克里斯朵夫清清楚楚地体验到了自己的性格，也体验到了他从前批判的那么严厉的自己的种族。越受到巴黎气氛的压迫，他越觉得需要回到祖国，回到国魂所在的那些诗人与音乐家的怀抱中。他一打开他们的书，仿佛满屋子都是阳光灿烂的莱茵的波涛，和那些被他遗弃的故人的亲切的微笑。他曾经对他们多么无情无义，他们那种朴实的慈爱的宝藏，他怎么不早点发现呢？他不胜羞愧地想起自己从前在德国对他们说过多少偏激与侮辱的话，那时他只看见他们的缺点，笨拙而多疑的举动，伤感的理想主义，小小的谎言，小小的懦怯。啊，这些缺点跟他们伟大的德性相比，真是太不足道了。可是他当初怎么对他们的弱点会那样苛刻呢？此刻他反因之而觉得他们更动人，更近人情了。在这个情形之下，他现在最受吸引的人，便是以前被他用最蛮横的态度贬斥的人。对于舒伯特和巴赫，他有什么不客气的话没有说过呢？如今克里斯朵夫倒觉得跟他们非常接近。克里斯朵夫在巴黎的街上走着，对自己心中的利非常高兴。无人了解到是更好，他可以更自由， 天才的使命是创造，而要依着内心的法则创造一个簇新的有机体的世界，自己必须整个生活在这里头。一个艺术家绝不嫌太孤独。可是他的情形比什么时候都更艰难，唯一的收入是靠几处的钢琴课，而那些差事都丢了。时方九月，巴黎人正在外省避暑，不容易找到新学生。他独一无二的学生是个又聪明又糊涂的工程师，在40岁上忽发奇想，要做个提琴大家。克里斯朵夫的小提琴拉得不十分好，但总比他的学生高明，所以在某个时期内，他以每小时2法郎的代价，每周给他上3小时的提琴课。过了一个半月，工程师厌倦了，忽然发现他的主要天赋还是在绘画方面。他把这个发现告诉克里斯朵夫的那一天，克里斯朵夫不禁哈哈大笑。笑完了，他把存款点了点数，原来只剩那个学生刚才付给他的12法郎了。他可并不急，只想到此刻非另谋生路不可，又得上出版商那儿去奔走了。克里斯朵夫住的那个寒窗的旅馆，如今也嫌租金太贵而放弃了。他在蒙罗月区租了一间阁楼，虽然一无可取，空气倒是很流通，穿堂风是不断的。好吧，他本来就需要畅快的呼吸，从窗里他可以一眼望到一望无际的巴黎的烟囱。搬家的事一下子就办完了，一辆手推的小车已经足够，克里斯朵夫自己推着走。最贵重的家具除了他的旧箱子以外，便是一个从那时起非常流行的贝多芬画像。他把它包得非常仔细，仿佛是件极有价值的艺术品。他和他是老在一起的，在巴黎的茫茫人海中，这是他栖身的岛屿，也是测验他精神的气压表，他心灵的温度，在那个画像上比在他自己的意识上表现得更清楚。一忽儿是乌云密布的天空，一忽儿是热情激荡的狂风，一忽儿又是庄严的宁静。他不得不减少粮食，一天只在下午1点钟吃一顿。他买了一条粗大的香肠挂在窗上，每顿切着那么厚厚的一片，加上一大块面包，一杯自己发明的咖啡，就算是盛宴了。他还很想把那个量分作2顿吃。他恨自己胃口那么好，恶狠狠地骂自己像恶鬼似的只想着肚子。其实他的肚子也不称其为肚子了，他比一条瘦狗还要瘦。至于身体上边的部分倒很结实，骨骼像铁打的，头脑也始终很清楚。他不大担忧什么明天的问题，只要有着当日的开支，他就不愿意操心。等到有一天不明一文了，他才决意再到出版商那儿去转一转。可是到处找不到工作，他两手空空的回来，路上走过高恩介绍过他的埃欧托的音乐铺子，他进去了，根本没记起以前在很不愉快的情形中来过这儿。他一进门便遇到了艾欧托，来不及退出来，已经被艾欧托瞧见了。克里斯朵夫也不愿意露出退缩的神气，径自向艾欧托走了过去，不知道说些什么好，只预备必要的时候狠狠地顶他一下，因为他相信艾欧托对他一定还是傲慢的。 事实可并不如此。埃欧托冷冷地伸出手来，说了几句普通的客套话，问他身体怎么样，并且不等克里斯朵夫要求，便指着办公室的门，自己闪在一旁，让他进去。埃欧托对于这个意料之中而已经不再期待的访问暗暗觉得喜欢。他表面上做得若无其事，实际上老在注意克里斯朵夫的行动，只要有机会听到他的音乐，他总去听。那次演奏大卫的音乐会，他也在场。对于群众的恶意，他一点不表惊奇，因为他素来瞧不起群众，而且他的确能感到作品的美。在巴黎，恐怕没有一个人比埃欧托更能赏识克里斯朵夫艺术的特色了。可是，他绝不和克里斯朵夫说，不但为了克里斯朵夫得罪过他，并且也因为要他和蔼可亲，根本不可能。那是他天生的缺陷，他真心预备帮克里斯朵夫的忙，却绝对不肯自动表示。他等着克里斯朵夫上门来请求。现在，克里斯朵夫既然来了，照理他很可以宽宏大量地借此机会消除他们以前的误会，不必叫克里斯朵夫再那么委屈地向他开口。但他更喜欢让克里斯朵夫把请求的话从头至尾说一遍，并且还决意要把克里斯朵夫拒绝过的工作交给他做，哪怕只做一次也是好的。他给克里斯朵夫50页乐谱，要他改编为曼陀林跟吉他的谱。这样以后，埃欧托看克里斯朵夫已经屈服，也就满足了，便再给他一些比较愉快的工作，态度可始终是那么傲慢，没法令人感激。而克里斯朵夫也真要被生活压迫得无路可走了，才会来找他。话虽如此，他宁愿靠这些工作糊口，不管是多么气人的工作，而不愿意受埃欧托周济。那是埃欧托试图过的一次，而且也是出于诚意。克里斯朵夫早已感觉到埃欧托先要屈辱他，然后帮助他的用意，所以即使不得不接受埃欧托的条件，至少可以拒绝他的施舍。他很愿意为他工作，有来有往，清清楚楚，可绝不肯欠他一丝一毫的情。不像为了艺术而到处求人的瓦格纳，他绝对不把自己的艺术看得比灵魂更重。不是自己挣来的面包，他是咽不下去的。有一回，他把头天晚上做夜工赶起来的活送去的时候，埃欧托正在吃饭。埃欧托留意到克里斯朵夫苍白的脸色和不由自主投向菜盘的目光，断定他还没有吃东西，便邀请他一起吃。用意是很好的，但埃欧托那么明显的令人感到他是看出了人家的窘况，以致他的邀请也像是不失了。那是克里斯朵夫宁可饿死也不接受的。他不得不坐在饭桌前面，但对于盘子里的菜丝毫不动，推说才吃过饭，其实他正是饿火中烧呢。克里斯朵夫很想不去找埃欧托，可是别的出版商比埃欧托更要不得。另外有一班有钱的音乐玩赏家，想出一句半句的音乐而不会写下来，便把克里斯朵夫叫去，对他哼着自己呕心沥血的结晶说道，你听多美呀。他们把这一句半句交给克里斯朵夫，要他拿去发展。结果他们用自己的名字在一家大书铺出版，然后他们认为这件作品的确是自己写的了， 克里斯朵夫就认得一个这样的人，酒家出身，手脚忙个不停的大个子，称他亲爱的朋友，抓他的手臂，做出非常热心的表情，凑着他的耳朵嘻嘻哈哈，嘟嘟囔囔地说些胡话，不时还大惊小怪地叫几声，什么贝多芬呐、范尔伦呐、奥芬巴赫呀、伊凡德契尔贝呀。他要克里斯朵夫工作，可不想给酬报，只请他吃几顿饭，拉几下手就算了。最后他送给克里斯朵夫20法郎。克里斯朵夫居然还那么傻，为了交情而不肯收。而那天他代理的钱连1法郎都不到，同时还得买一张25升丁的邮票寄母亲的信。那是鲁伊莎的命名节，克里斯朵夫无论如何要去封信的。可怜的妇人把儿子的信看得太重了，怎么也少不了。虽然写信对他是桩苦事，最近几个星期他来信比往常多了些，他受不了孤独的痛苦，又下不了决心到巴黎来和儿子住在一起。他胆子太小，又舍不得他的小城、他的教堂、他的家。他怕出门，况且即使他愿意来，克里斯朵夫也没有路费给他，他自己过日子的钱也不是天天有了。使他非常高兴的是，有一次洛金寄来东西给他，克里斯朵夫为了他而跟普鲁士士兵打架的那个乡下姑娘写信来说他已经结婚了，附带报告他妈妈的消息，寄给他一篮苹果和一方喜糕。这些礼物来得正好，那天晚上他正守着恶斋，又是四季斋又是风斋，挂在窗口钉子上的腊肠只剩下一根绳子了。一收到这些礼物，克里斯朵夫自比为由乌鸦把食物送到岩上来的隐士，而那乌鸦大概忙着要给所有的隐士送粮，以后竟不再光顾了。虽然情形这样苦，克里斯朵夫依旧不减其乐。他在面盆里洗衣服的时候，蹲在地下擦皮鞋的时候，嘴里老是在打着呼声。他用伯辽兹的话安慰自己，我们应当超离人生的苦难，用轻快的声音唱那句欢乐的悼词，震怒的日子。他有时把这句唱到一半停下来哈哈大笑，使邻人听了大为惊愕。他过着非常严格的禁欲生活，正如伯辽兹说的，情人生涯是有闲和有钱人的生涯。克里斯朵夫的穷，谋生的艰苦，饮食的极度节俭，创造的热情，使他没有时间也没有心绪去想到寻欢作乐。他不但表示冷淡，而且为了讨厌巴黎的风气，竟变成了极端的禁欲主义者。他拼命地要求贞洁，痛恨一切污秽的事。那并非说他没有情欲，在别的时候他也放纵过来，但那时他的情欲还是贞洁的，因为他所追求的不是肉体的快乐，而是绝对的舍身忘我与丰富的生命。而当他一发现不是那么回事的时候，就不胜气愤地排斥情欲。他认为淫欲不是普通的罪恶，乃是毒害生命的大罪恶。凡是心中还有些古老的基督教道德而不曾被外来的沙土完全淹没的人，凡是今日还能感到自己是强健的种族的后裔的人，都不难了解克里斯朵夫。他瞧不起那个国际化的社会，把享乐当作独一无二的目标，独一无二的信条。 当然，我们应当求幸福，希望人类幸福，应当把野蛮的基督教义2000年来堆积在人类心头的悲观主义一扫而空。但我们必须存着造福人群的豪侠的信念，否则所谓追求幸福是为了什么呢？不是极可怜的自私自利吗？少数的享乐主义者竭力想冒最少的危险去换取最大的快乐，不管别人的死活。是的，他们这种沙龙里的社会主义我们领教过了，他们的享乐主义只依于肥头胖耳的民众，只依于安抚尊荣的特殊阶级，对于穷人却是一味致命的毒药。这些道理在提倡享乐主义的人不是比谁都明白吗？啊，享乐的生活是有钱人的生活。克里斯朵夫不是个有钱人，而且天生他是不会有钱的。他挣了一些钱就花在音乐上面，省下饭食去买音乐会的门票，他买着最便宜的座位，在夏德莱戏院最高的一层楼上。他心中充满着音乐，音乐代替了他宵夜餐跟情妇。他那么渴望幸福，又那么容易满足，对于乐队的不够标准简直不以为意。他在2-3个钟点以内快乐得迷迷糊糊，演奏的格调不高，音符的错误只能使他泛起一点儿宽容的微笑。他踏进会场已经把批评精神丢开了，他这是为了爱而非为了批判来的。在他的周围，群众也像他一样的一动不动，半合着眼睛，在无边的梦境中载浮载沉。克里斯朵夫仿佛看见一群人掩在黑影里头，蜷坐一堆，像一头巨大的猫，津津有味地体验着培养着他们的幻觉。半明半暗的黄澄澄的光线中，很神秘地显出几张脸，那些无可形容的风度，悄然出神的姿态引起了克里斯朵夫的注意与同情。他留恋他们，听着他们，终于和他们身心融为一片。有时那些心灵中也有一个会察觉到，双方在音乐会的时间内隐隐然起一种共鸣的作用，互相渗透着生命中最隐秘的部分，直到音乐会结束了，沟通心灵的洪流才会中断。这种境界是一般爱好音乐的人，尤其是年轻而尽情沉溺的人所熟悉的。音乐的精华主要是由爱构成的，所以一定要在别人心中体验，才能体验得完满。唯其如此，音乐会中常常有人不知不觉地四处窥探，希望能在人堆里找到一个朋友，来分享他自个儿承担不了的喜悦。 听众朋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沈红。